憎言憎显之，言妄显之憎，妄憎同而妄，又非憎非憎，云何见所见？啊，呢一首偈咧就庚字咧就解释点解无为法都系虚妄不真实嘅啊，系追重呢个前文所讲庚尘同言，亦即系解释有为无为都系空而不实嘅道理。言妄这个妄呢就是指有为法，憎呢就是指这个无为法，因为有妄法呢而显现这个憎法，如果没有妄法呢根本就没有，不需要讲这个憎，由于有为的妄法而显无为的憎法，所以不但有为是虚妄，无为亦都是虚妄。点解呢？因为相对待嘅，系对呢个妄而显呢个真实，因此咧，真妄同而妄，等于我记得我教书嘅时候，两个细佬哥打交，拉到校长室咧，我两个都打。你别问啦，啊，你话你有道理咩？你打交都系冇道理嘅。即是这个憎和迷惘都是一样，你说你是憎吗？根本是对妄而讲憎而已，如果没有妄何必讲憎，所以相对法应该是妄的，是不对的，所以言妄显之憎，憎妄，妄憎同而妄，又非憎非憎，云何见所见？他说这个无为法的憎，没有生灭的法的憎，尚且不是真实有的，何况有为法的根层色更加不是真实的啦，又非真非真，无为法尚且不是真的，何况这个不是真实的根啊层啊色呢？所以就说又非真实有，就是说无为法尚且不是真实有，何况根尘色的法更加不是真实啦。既然真和迷惘两种都不是真的，边动还有能见的根和所见的尘呢？所以说又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中根无实性，是故欲究路，结解同所因，性分无二路。这里是说根尘之中根，根本就没有实性的，是不能够独立的，只是根没办法看到东西，只是尘也没办法显这个相。现在是由尘而发之，因根而有相，互相这样是好事呢，交路这样，你靠我，我靠你，然后可以生长。如果根无尘，不能显根的见性；如果尘无根，不能知尘之所在。所以呢，非根莫知尘，无尘不显根，等于这个交路咁，需要两个相，实际没有两个体性。结解同所因，性分无二路，是追重薄铁无二，无论是结或者是解，都是同时因于这个六根，六根是结薄就成凡夫，六根能够解铁呢就成圣人，所以六根同时为结解之所依。圣人的涅槃，凡夫的生死，没有两条路的，同一条路，同时是为六根，只是背和向不同。六根如果背尘而合觉，这个就是圣人；六根如果背觉而合尘，就是凡夫。所以呢，解结同时六根，更没有其他的东西。所以说结解同所因，性分无二路，以功究中性，空有而俱非，晦昧即无明，法明便解脱。法呢是叫阿难，是你姑且看下 这个教牢之中间啊，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性存在，是你靠我，我靠你，然后可以生存的。如果是只是一个呢，是一枝呢，是没有办法生长的。所以说教宗的性呢，你说它有也不得，说它空也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教就是空的，它有相在那里给你看，有相怎么可以说空呢？如果它是有的，但是中间是没有实性的，所以空有而俱非，即是说众生的见相而犯的性质呢，一样是这样。你说见相而犯是空的，但是有能见所见是清清楚楚给你看到。如果你说见相而犯是有的，但是现生无性，所以见相而犯呢，同埋根尘呢，都是空有而俱非。既然非啊，点解又有根尘呢？咁法话迷悔即无明，法明便解脱。哦，呢度咧就系从众之见立之，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，是即涅槃无漏增净。从众用解众这两句说话，就包括这些含义在里面。众生因为知见立知，在这个真心的知见起这个妄知妄见，因此就有妄知妄见咯。妄知妄见呢，就执着十八界是实有的，所以有三界的无明。执着十八界是空的，所以成为出世而成圣人的无明。如果你说它有说它空，两种都是迷了真空，为晦昧的幻空，即是无明，就是结薄，为生死的根本。假使间你反过来能够发明这个见相而犯非空非有的道理，不立这个空有两种的知见，咁呢一个咧系冇呢个妄知妄见啊，就系、是、解脱，就系、是、圣人，就系、是、涅槃。所以诸法咧，十方未曾数之法，异口同声话：生死结根，安乐涅槃，为已落根，更无他物。呢种道理，你系应该相信嘅。咁明白咗结同埋解都是落根啦，咁我哋点样可以解呢？解结因次大，六解一亦忘，根显疾然通，入流成正觉。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从众第一，从众咩啊？从众呢个第一决定义中所讲嘅。以暂善其虚妄灭生，复宏言觉得言觉明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言成果地修正，而澄清水池依净气，净心不动，沙草自沉，清水善前名为初佛，黑尘烦恼去泥顺水名为永田根本无名。你看看四句说话就从众了一大段经文了，所以解众呢是很容易记得，而且很容易明白。这四句解不但是从众前面这个第一二所讲这段经文，同时呢是包括第二决定义中所讲深入一梦，入一无妄啊！比六之根一时清净，又包括八一趣八一根，铁念内佛，佛归言真，法本明耀，耀性法明，知而五念，曾应白言铁，又包括欲气生灭，守依真常，上供现前，根曾色心，应时消落。想上为尘，色情为垢，而驱远离，则以法眼应时清净，云何不成无常之觉？ 呢啲咧都完全係講解結恩賜大嘅道理。你睇下，解結恩賜第六解一頁望呢兩句説話就包括咗咁多經文哦。點解話恩解結恩賜大咧？咁結係次第而成嘅嘛，哦，所以解嘅時候咧，一定係要次第而解。嗱，最初又無名不覺啊，無名不覺就有見凡有相凡，無名不覺就係妄啊。呢、这個依呢個阿黎耶識起呢個見相而凡，阿黎耶識就係真，真同埋妄而和合。咁啊，變成阿黎耶識啦。嗱，最初呢個真心咧，未叫做阿黎耶識喎，叫做乜嘢？真心二來藏性，妙真二性啊，空不空，空不空二來藏，哦，啊，二來藏性。但因為咧依呢個真心啊，而一念妄動有呢個見相而犯咧，呢、这個就係妄。妄啊，同呢個真心和合就變成阿黎耶識啦。哦，所以有一個問題咧，就話呢個阿黎耶識係問呢個阿黎耶識嘅問題。而家咧就講呢個阿黎耶識，就留意一下啦。啊，因為妄同埋真成為咗阿黎耶識之後咧，就有呢個色音。这个声声音呢个色音就是灭结，哦，即是等于一条绳先打了一个结。那么，再因这个第七色执这个我，第七色执这个阿黎耶识能见分为我，念念生灭呢就变成行音，行音呢又有一个结，这个结叫空结。啊，即係呢條繩啊，喺呢度打咗一個結，而家又第二個結啦。啊，等於呢度一節啊，呢個第二節啦。咁咧有咗呢個空結之後咧，有咗呢個行音之後咧，七色執我嘛，執我，我哋就分別咯。啊，分別呢個係我，呢個係你，呢個係我所有嘅，呢個係我所風起嘅。個種種分別咧，就變成想音。想音咧就叫做。咩结啊？各结吓，呢条绳咧一二三打咗三个结啦。咁啊，再因呢一个各结咧，我发觉呢啲嘢好啊，呢啲嘢唔好，于是咧我就中意呢样嘢啊，或者放弃呢样嘢，就有取舍。啊，取舍咧得到嘅就快乐咯，得唔到嘅痛苦咯，所以就有生呢个苦受。同埋呢個樂受，於是咧就成為呢個受音，就有呢個根結啦。哦，內嘅根，外嘅塵對立咧，而成呢個色音。哦，成呢個色音之後咧，就有動同埋靜兩個結。咁嗱，呢個譬如話嚇，呢個係好細嘅，以呢個嚟比例，第一個結係第一個結喺呢度。第二個結，第一個結是什麼結？滅結。第二個結呢？空結，是吧？第三個結呢？就是什麼？各結。第四個結是根結。第五個結動靜結。第六個結是動結。好了，結了六個結，六根，五音，啊，五音結了六個結。那結了六個結之後呢，要解的時候呢，啊，怎樣解呢？咁喺呢度解起咧，因為呢度解起咧，呢度，因為呢度，呢度，呢度，話呢度嘅舉手，話呢度嘅舉手，冇人舉手添。呢個結啊！生因色有生的时候由细至粗，解的时候由粗至细。你们谁有颈巾借给我用啊？ 呢度响呢度打起一个结，一个结打到上嚟。你要解嘅时候，要解咗呢个结，然后可以解呢个结，然后可以解呢个结噶嘛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解呢个结，呢啲结阻住你，你点解啫？明唔明啊？生因识有呢个系智识嘅识，阿赖耶识有灭从识才，系用呢一个识音开始，先破识音。然后呢先放弃外面的物质享受，然后讲这个，讲这个心，然后在思想里面，心里面做功夫。因为最初是由心是起妄动的嘛，由细而至粗，所以呢灭呢是先灭动，不要参加外面那么多一动，然后你连静都不要，静要的时候呢，然后呢就怎么样，连这个六根破这个我执，就连六根都不要，连六根都不要呢，就再破这个法执呢，连个结都不要。咁呢个时候呢，最后呢是破这个行音生灭未世的生灭，最后呢破这个色音现实成法嘛。所以呢就是第一个结到第六，咁法呢就下面问阿难，佢话你解结嘅时候啊，係将呢个变成第六得唔得啊？佛话唔得啊，因为你呢个係第一个结嘛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数落去，咁结嘅时候第一至六，解嘅时候又第六至一。呢度呢就係话解结因次第係咩呢？生嘅时候啊，生的时候呢是有次第而生，所以解的时候呢也应当次第而解了。那解的时候怎样呢？那善根以尘脱入流妄所，所入寂寂动静而上了然不生，就可以破色音解正结。再讲呢，破色音解正结呢，就是说生的时候因色而有，灭的时候从这个色而去开始解财，生的时候由细至粗，灭的时候呢由粗至细，这样渐次生入，等于一条根，等于一条根打裂的时候呢，就是次第而成，所以解结的时候呢又要次第而解。所以因对这个结的上之六呢，然后讲这条根是一，如果六结都解除了呢，还使乜嘢讲一呢？即是说因为有六根的妄呢，然后讲一，有一个一心的真，如果没有妄呢，又何必讲真呢？所以说六解一亦妄，根显疾然通，入流成正觉，解结因次第，怎样解啊？从根而下手，这里呢是重根显疾然通，是从重前面所讲得从圆通而不圆通，是日劫相陪，所以要选择圆通根。这一个根里面下手做入流的功夫呢，亦无此以来这个根和微尘所勾流的所做的业，反过来呢反抗流根呢，就是指这个不生灭的地，就是正觉啦，所以叫做入流成正觉。选择一个圆通根，六根之中选择一根，从这个根下手修正，然后呢是离尘根尘脱节，根尘脱节之后呢就入流。入流怎样啊？反观自性，一直呢至到不生不灭的心生的时候呢，正到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时候呢，就可以成等正觉，叫做入流成正觉。入流是对出流来讲的，出流是背觉而合尘， 是六根结薄的本，入漏是背层合角，是六根解铁的根本。所以说结薄和所因生死涅槃，唯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。陀罗未世识，习气成暴漏，真非真恐迷，我尚不开演。有些人呢就说是《楞严经》和《唯识》中冲突的。有人曾经问我，他说学研《楞严经》不可以学《唯识》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说呢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啦，现在不是说《唯识》咯，现在讲陀罗未世识。实际我呢就是跟海老法师学《楞严经》，但是我跟文字法师学《唯识》的。因为慧识很琐碎而且很深，我都很少讲，有时我都跟他们讲八识规矩藏都讲。这里就是讲慧识了，陀罗未世识，习气成暴漏。陀罗是什么呢？这里是属于孤起藏，上文里面没讲过的，是特别在这里加入去的。陀罗未世识就是阿赖耶识的别名，翻译中国叫做执持。执持什么呢？执持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种种的业种子，包藏得很稳阵，不会消失的，善的也好恶的也好，它都执持不失。等到你因缘具足，这些业种子就产生现行，善的种子就产生这个善的结果，恶的种子就产生这个恶的结果。所以呢这个色，这个色呢个境界是很微细的。前面经文呢是未提过这个色的名字，但是含有这个色的意思，等于什么呢？根中即集，无始虚集，根中即生，无始虚集。这个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所执从的业种子。又说生自意灭，焚制齐头数，亦是形容这个阿赖耶识的行相。焚以阿赖耶叫做藏识，藏识，藏有能藏、所藏同埋执藏。因为这个识能够含藏我哋无始以嚟多生多劫所做嘅习气，一切染嘅净嘅种子都包含在这个藏在色里面，不生不失。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个仓库，叫做，所以它就叫做能藏。以其能够为种子之所藏，亦叫做所藏。慧识中认为呢，第七识是执这个第八识见分为自我，所以叫做执藏，亦叫做我爱执藏。这个色的本体呢，原本就是二内藏妙真而成。在起信论里面讲，无明分真而生灭和不生灭和合呢，就剪这个藏性，二内藏性就变成这个阿赖耶识的藏性。它的体质呢是很微细的，不是凡夫或者小乘人所能够领会得到的，因此呢法呢好少讲。不但是凡夫二乘没办法知，菩萨都未能够尽尽知，如果尽知呢就成佛了，就展释成智了。所以呢是解心密经里面说，阿陀罗识甚微细，一切种子性暴漏，我依焚而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这一首偈呢是解心密经里面讲的。 但是这里呢也讲了陀罗尼世色习气成暴漏，憎非憎恐畏，我尚不敷衍。可见呢法呢不是事事是讲这个阿赖色的道理的。为什么法不是成日讲这个色呢？因为憎非憎，憎就是不生灭的性，非憎就是无明的习气。这个阿赖耶识的本身呢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憎。但是他又含重了无明的习气，有见相异犯，无明见犯相犯，只是一念不觉生心世。在这一方面来讲不是憎，就是妄了。在这个本体不生不灭来讲就是憎。所以你说这个阿赖耶识是憎又得，说他是妄又得，是因为憎妄和合的。所以死起上能有话，生灭和不生灭和合叫做阿赖耶识。不生灭就是憎，生灭就是妄。若果说他憎，恐怕众生执着这个阿赖耶识，执这个妄为憎。执这个妄为憎就我不需 需要再求憎，就不求上憎。生因此呢就会成为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误作本来人。本来呢是有妄的，他认为作为本来是憎的，所以说他憎又不得。若果说他不是憎又怎样，又恐怕众生呢迷憎作妄向外寻求，这样呢我们的憎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。你说这个不是憎，不是憎去求憎，去追求憎，就变成骑牛搵马，终日行而不自觉。所以法呢对于虔究小乘不是常常跟人讲的，所以说陀罗微细色习气性暴漏，憎非憎恐畏，我尚不开演。自心取自心，非云成云法，不取无非云，非云尚不生，非法云法云何立。这一五句偈颂是颂这个知见立知，以这个知见无见。自心取自心，即是从这个增知增见建立这个妄知妄见的见相而犯。所以见相而犯呢是不外一心，因为众生不明白见相而犯不外一心，所以见到有能见的见犯，取于所见的相犯。无疑呢就是自心取自心，因为见相异犯是真心嘛，真心所有嘛，众生去执着这个见相异犯是不是自心取自心呢？因此因自心取自心非幻法之中而成一切幻法，非幻成幻法，即是说世间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的，就因为我们的自心取自心，由这个心去执着这个憎心的见相而犯，由这个妄心去执着这个憎心的见相而犯，那于是呢就幻生一切法。幻就是不实，是讲众生现在的生心世界，一切现象界种种色色，这些都是幻化不实的。你看看现象界有哪一样东西不会破坏的，除了开空，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都是会生自而灭，任何东西都是生自而灭。人呢是有生老病死的，物呢是有生自而灭，世界又怎样？世界都有成自为空，所以凡是一切有为法都是而往不实的。若果能够觉悟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不執着啦，不執着这个就是知见无见，这个就是涅槃，就是无能真正。如果对这个生死的幻化，然后讲这个涅槃非幻化， 若果不采不执着有为法，亦不采不正无为法，咁不但无生死嘅幻法，亦冇涅槃嘅非幻法，所以叫做不采无非幻。众生如果唔执着呢个现象界一切物质，咁就系不执着有为。如果二乘圣印咧，不着相去修行去证涅槃咧，就系不采无为，不采有为，不采无为，就冇幻二幻嘅法啊，冇二幻嘅法，亦冇非二幻嘅法。因此咧，呢段经文嘅重点咧，中心点系在于不采两个字。所以不采是这个部经所讲的只要的法门，采就是迷而成生死。诸法菩萨呢是觉悟这个万法为心呢，所以入着离生，不采着这个三界的有，亦不采着这个三界的幻法，不采着这个三界的有，就是没有这个三界的幻法，不采着这个小乘的涅槃，所以呢亦没有出世涅槃的幻法，不采于中道，亦无实报土的大波涅槃，所以非幻的涅槃啊，尚且不生啊，生死的幻法又从何而立呢？所以说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从何立，即是说法菩萨无上道众生，入生死不见有生死，正涅槃不见有涅槃，涅槃的非幻法尚且没有，何况这个世间的幻法呢？所以非幻常不生，幻法从何立？